那样的无情，我

如今慢慢的交织成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遗忘，层层地把心望住，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地交织成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网，层层地把心网住，在年轻的迷惘中，最后才看清楚美丽和悲伤的故事，原来都留不住，在年轻的迷惘中，我最后才看清楚美丽和悲伤的故事，原来都留不住，青春的脚步它从来不停止，每一个故事的结束就是你伤的故事，原来都留不住，在故事的尽头，我的选择是用孤独将自己锁住。 伤心的眼泪，谁人明白我？

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相不相爱都无关，无关。 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。

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